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 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在清朝乾隆年间呀，和珅那是最大的一个权臣，他为什么能够权倾朝野，掌握着国家财富呢？就因为他知道怎么样抓住乾隆的心。哎，要讨好一个人呢，去讨好他喜欢的人更方便更直接。和珅知道要巩固乾隆对自己的宠爱，使自己官运亨通，与皇室结成姻亲无疑是最好的办法。这么一来呢，又能赢得主子的宠爱，又能向世人表明自己的地位尊崇，这就引出了一个人，就是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那历史上的丰绅殷德是怎么样的人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道来话北京。今天呢，单口相声君臣斗智将继续在咱们节目中播出。那么今天要说的是第27回宝画一并。为什么咱们节目一开始先得说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呢？这就跟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段相声有关了。因为这段相声中的故事呢，就是围绕着丰绅殷德和固伦公主展开的。丰绅殷德呀，生于乾隆40年正月19，乾隆45年呢，乾隆赐名叫丰绅殷德。丰绅呢，在满语中有福泽的意思，就是希望丰绅殷德福泽长远。哎，公主是受尽乾隆的宠爱的，乾隆说了，公主要是男儿身啊，我必立她为储君，就以后我把皇位传给她。所以您想啊，乾隆把公主嫁给丰绅殷德，那就太了不得了。这个公主呢，从小喜欢着男装，善骑射，或许啊也是乾隆这个言语起的作用。那么和珅呢，也很喜欢这十公主，经常说笑话逗她发笑，给她买点小玩具啊，小鸡啊，小狗啊。哎，后来公主跟丰绅殷德订婚，公主跟和珅就更亲了。乾隆一瞧这公主跟和珅这么亲近呢，也觉得自己把公主许配给丰绅殷德是个很英明的决定。在公主与丰绅殷德的婚礼上，满朝文武都到公主额驸，就是丰绅殷德身边献礼，就是年迈的阿贵大将军都对他行跪拜礼。您想想和珅那能不是天下第一宠臣吗？丰绅殷德也历任啊什么御前大臣那等等这些大官。到了嘉庆4年，和珅被赐死，丰绅殷德呢也被夺职。到嘉庆7年，清朝因为平定白莲教了，大赦天下，丰绅殷德这才得以恢复了他的伯爵的爵位。嘉庆8年，固伦和孝公主府长史奎福诬告丰绅殷德谋反，并在国服期间产女等等。啊，这个谋反是子虚乌有，但是国服期间与这个侍妾呀行房事，以致产女，这个事儿是确实的，所以呢又削去了这个散议大臣的这个职务和伯爵的爵位。 到嘉庆十一年，哎，又恢复了伯爵，又当了官。到嘉庆十五年，丰绅殷德终年36岁去世了，是病死的。这就是丰绅殷德的一生。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 徐徐道来画北京，让您越听越爱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咱们说过了历史上真实的丰绅殷德，下面呢还是来听我给您说的单口相声君臣斗智。今天是第27回宝画一病。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听到这一回的上半部分，明天咱们接着来听下半部分。 皇上这么一琢磨，不管怎么办，这午门我得赎回来。为什么呀？要不罗锅他愣有这脸呢，老堵在那儿要钱呢，拦挡文武百官上朝，国事我甭办了啊？怎么把午门赎回来呀？您琢磨，这皇上都到这份上了啊，皇上琢磨怎么赎午门。哎呀，哎，一瞅这字句，皇上有主意了。刘墉，你看看这字句啊，金将午门折给啊，你看看，折给呀，没写卖呀，这么办吧，让九王爷呀给你银子还枣账，这午门还是我们家的，行吗？刘墉心说，甭管怎么样，反正您得掏钱啊，谨遵圣命。哎呦我的妈呀，乾隆心说，总算把这档事儿了了，要不我出宫我都出不去呀，在我们家门口这来个买路钱，这哪成啊，这个啊。小弟，下回别弄这个了啊，没钱卖午门，这什么主意啊？九王爷也一肚子气儿啊，是不是我呀，这不是和珅给出的主意。皇上一听，嘿，好你个和珅呐，出完了主意了，你搅和我们，挑唆我们君臣不和，完事儿你躲了啊，告怎么着，告假免朝，怎么了？和珅呢还真是有事儿。怎么了？病了。好没样的，怎么病了？哎，急的，一个急劲儿就病了。那他有什么急事儿？对了，他儿子出了人命了。和珅的儿子呀叫丰绅殷德，那是当朝额驸。哎，什么叫额驸？就是驸马。皇上把公主啊嫁给丰绅殷德了，要不他能老向着和珅吗？他们儿女亲家呀。而且皇上这个跟和珅这儿女亲家还特别。怎么叫特别？他们是指腹为婚。有人问了啊，怎么叫指腹为婚呢？就是没出生的时候啊，哎，那玩意儿在肚子里的时候啊就已经订婚了。那位说，那这结婚证没给他们，没法给他们写呀。哎，对了，不用结婚证，那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婚姻呢都是父母之命。比方说呀，有这么两家处得也不错啊，两家的媳妇呢也都是好姐们，两家的男人呢都是好哥们，没事呢还老在一块儿。哎，正好差不多同时啊，这两家的媳妇啊都有喜了，都挺着大肚子了。这一天呢在院里啊摆个小桌，弄点茶，凉快着呢，聊天，四口人。就这位就说了，你看咱们两家处得多好啊，多对脾气，咱们呀结个亲吧。哎，这俩还在肚子里的孩子就算结了亲了。大人相处的挺好是吧，孩子以后相处的好不好那不管。可问题是还没生呢，没生不知道是男是女啊。 那怎么结亲？哎，有办法。 哎，要是全生儿子呀，就拜干哥们儿；全生姑娘呢，拜干姐们儿。一男一女呢，哎，哎，就能够，哎，对了，配一对儿。哎，这两位这都说定了，男人也高兴啊，妇道也高兴。这以后这结了亲了就等着吧。哎，这家他早怀上的呀，哎，来了一大胖儿子，等那家吧，啊，再等一两个月，那再生一闺女多好啊。等等等啊，等到半年，那边还没生，怎么还没生？一打听啊，甭等了，嗯，气鼓，这不下耽误功夫吗？这不是，前边啊，咱们跟您说了，和珅的儿子叫丰绅殷德，那是当朝额驸，他娶的呢是固伦公主。皇上有十二个公主，这固伦公主啊最小，哎，所以乾隆最喜欢这固伦公主啊。哎，女孩子嘛，咱不是说女孩子不好，尤其是生活在皇家的女孩子，哎，从小到大全是人宠着，她就添毛病了。那添什么毛病？爱吃醋。哎，可您别看这公主啊这么大醋劲儿，可这丰绅殷德呢，逮空还就沾花惹草，哎，老往姑娘跟前凑合。越是娶了公主了，越是公主爱吃醋，哎，他还越爱沾花惹草。你说说，这一天，丰绅殷德呀，在街上啊，看见一姑娘，哎呦，长得太美了，没这么漂亮的啊，吩咐手底下人抢回府中。抢回府中干嘛呀？那能有好事吗？那人家姑娘不干呀，嗷这么一嚷嚷，这个丰绅殷德呀一下把人姑娘给打死了，出了人命了。这叫强行霸占民女，无端致死人命，按律当斩呐。丰绅殷德认为没关系，我爸爸是和珅。可和珅听了这事儿以后，哎呦，这可慌了神了。和珅心说，你这是啊，真是坑爹呀，你这个这档子事儿。嗯，要是遇见别人好办，为什么？咱家有钱，大清国咱家权势也最大，钱也最多，怎么解决都行。可这事儿啊，偏偏要让刘墉知道了，这麻烦。为什么？他是官居左都御史，御史就是言官，言官啊，言官就是检察院的检察长啊，专门治咱们这个呀，嗯，整管这事儿啊。而且刘罗锅这人不徇私情，六亲不认，嗯，没事他还找寻我呢，再有这个事儿，这怎么办呀？甭说这刘墉，换个别人，有钱能使鬼推磨，碰上刘罗锅，是啊，他能把磨砸我脑袋上，这怎么办？而且这时候呢，已经丰绅殷德呀押到宗人府了，我这闹不好再打我一纵子行凶，那不连我也饶进去了吗？哎呀，和珅呐，连朝都不上了，在家里闷着啊，想主意，他又急又怕呀，坐立不安，成天就心惊肉跳。您琢磨琢磨，就猫从桌上蹦地下去都吓得一哆嗦，这怎么办？这个，哎，没办法，还得硬着头皮找刘墉去，人情嘛。见着刘墉，呵，和珅啊，您琢磨和珅那模样，似乐不乐，不乐还得装乐，想乐又不敢乐，不敢乐要强几乐。喂，刘墉一瞧，你要摇啊，是怎么着啊？满脸抽鸡爪子风，干嘛呢？这是不是？啊，这个，刘中堂，哈哈哈哈哈哈。刘墉一瞧是要咬我，您什么意思吧？不是，哎，您也知道啊，这个咱们儿子呀，咱们，哎，别，刘墉一听，别这么亲热啊，别咱们儿子，您儿子，是，这个额驸啊，他并未致人死命，乃是公主生疑，姑娘害臊啊，自尽而亡，这是醋海生破。啊，您知道这个他不能算是啊，哎，有意的致死人命，说现代话不能算谋杀，怎么个意思？ 刘英一听醋海生坡，您找我干嘛呀？不是您管这事儿，我怎么管呀？刘墉这罗锅一颤悠，醋海生坡，我是盐官，盐能管醋的事儿吗？我和珅一听，好，这大馒头把我这嘴堵的，这大窝脖给我窝的，哎呀！那位说了啊，咱们得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说这封神阴德是额驸，公主她老公。他押进宗人府了，有可能要宰喽。他媳妇儿固伦公主能不管吗？能不着急吗？哎，您瞧，您还真说错了。固伦公主一瞧封神阴德逮起来了，不但不着急，她乐了。为什么？解恨呢？该，该呀！再让你往姑娘跟前凑合啊！我呀，先不忙。找父皇母后求情，我就得让你小子在里边多蹲些日子，我治治你。我呢，我装病，哎，我这一病呢，他们也就顾不上啊杀封神阴德了。但是呢，这小子在里边啊得受点罪，耗些日子把事儿搁凉了就好办了。哎，对，说病就病。这公主你说是怎么想这招？这公主往床上一躺，进了口了。什么叫进口啊？换现在的话说，就是绝食，不吃不喝。可您可听明白了啊，有人的时候不吃不喝，没人的时候呢，四个烤鸭呀往嗓子眼里搁，他至于那么馋吗？就这意思，没人抽吃啊，得把刚才那顿找不回来，您算算。这固伦公主，您想啊，她是最受乾隆的宠爱呀、最小的姑娘啊，别看嫁出来了，每天宫女儿都得上皇上那儿禀告啊，启奏万岁，公主进了一个馒头一碗粥，进得香。什么意思？公主吃得好，挺好。那位说公主就吃馒头喝粥啊？我这么琢磨，哎，这公主能吃什么太好的东西？反正这意思。那今儿个宫女找皇上一起奏，麻烦了，启奏万岁，公主那个没进馒头，没进稀粥，没进点心，公主挺没劲的。什么叫挺没劲的呀？哎呦，乾隆可着急了，这为什么？乾隆知道封神阴德这事儿都进了宗人府了，乾隆能不知道吗？可是哎呀，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啊，应该把封神阴德杀了。可问题是，把封神阴德杀了，我闺女不就守一辈子寡了吗？我闺女守寡还得我养活着，那不成？这什么皇上啊，这是不能杀。不杀这个老百姓倒好办，我是皇上，他们敢把我怎么样啊？可罗锅这关我过不去呀、上回我在十三陵，我就拆了几根木头，他还把我参倒了，把我发往江南呢。这回我要是有法不依，连杀人我都袒护着我的额驸，他敢把我宰了啊？乾隆左右为难。哎，这么说吧，捆着发木啊，吊着发麻，怎么也不好受。后来一琢磨，我呀先顾一头，别一死死俩，先让公主啊赶紧好起来得了，赶紧传旨太医院太医为公主治病。圣旨到太医院，传哪位呢？那位说传那温太医，哪有这位啊，那都是瞎编呢。太医院呀、有多少位太医，按照清代的制度全传。你看完了他看，他看完了他看，哎，轮着班来。为什么这么看病？可能是为了慎重，也可能是为了折腾病人啊。这问题是，这太医们他在一块儿，尤其中医，他不是说这个啊科学的仪器 科学的这些个数据，他全凭经验啊。这位太医一诊脉啊，火。什么叫火呀？中医不分内外科，不分骨科呀、妇科呀，不分这个，就是四个字儿，叫火寒劳伤。头一位诊火，开方子。哎，方子搁在那儿，可先不抓药，传二位再看。二位一诊断火没事儿，再一看投了这位方子，哎，我们两位差不多成了。二位一诊寒，麻烦了，麻烦了。皇上要是脾气大，一努嘴儿，投了那位诊火那位，拉出去就宰了。嗯，再传第三位，这位一诊，哎呀，牢，行了，别牢了啊。第二位也交代了，第二位牢去了，说真这样吧，反正那年头就反挺专制。嗯。后来这个太医们这么一商量啊，哎，咱们呀最好得通个信儿。对了，别咱们到时候啊，你把我发出去，他把他弄死，别这样啊。咱们大家伙儿啊，反正医道也都差不多，能进太医院的没有太不好的，咱们就透个信儿就完了。可问题啊，在宫里太医出入见面不准搭了话。哎，刚才您看什么病啊？啊，刚才这位啊，这那什么，他是那不成，怎么办啊？太医们有主意，定暗号。哎，进宫看病得穿正装啊，长袍马褂啊，马褂上不有扣子吗？对了，从扣子上分，火寒劳伤，一二三四排下来。哎，比方头一位太医啊，诊完病，嗯，出来了。第二位进去，俩人对面不许说话呀。二位看头位这个，头位拿手啊，一捻这第二个扣子。第二位太医进门，哎，甭管诊出什么来，甭管号脉号成什么样，准是寒。往后边甭管传多少位，都是寒。这皇上很高兴啊，你看我太医院里啊，没有怂主啊，哪位诊的都这么好，这么恰当。他哪知道那扣呢？这钉得准啊！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儿》。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前边啊，咱们听的是我为咱们节目独家奉献的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智》的第27回《宝画医病》上半部分，咱们明天呢继续。下面呢就是北京小曲儿这个单元，今天咱们接着来听岔曲儿品宋词。咱们今天听到的是蒲淑铭先生根据宋人的词《言语》改编而成的一个岔曲儿。那么下面呢就请您听我唱的这个岔曲儿，叫《渔府家风》。那么在这首插曲当中呢，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徐徐道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解兰州，人间无此愁。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